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张赞。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一，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西北风4到5级，最低温度0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最近据观音寺街道办事处主任尚建刚介绍，2017年，观音寺街道对辖区内所有的燃煤锅炉都进行了清洁能源改造，不仅都改成了燃气的，同时还进行了降氮的技术改造处理。从企业的大型锅炉到122户居民家中的小炉具，所有燃煤设备全部清零。同时，街道还对辖区内兜售散煤、私存散煤的情况进行地毯式清理。如今，观音寺辖区内无燃煤、无炉具。 落叶飞舞的季节，各个小区里的物业保洁工作人员都在及时清理小区里满地的落叶。近日，亦庄林肯公园 B 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却把落叶玩出了新花样。记者在小区的草坪上看到了一幅金色的心形图案，显得爱意浓浓。原来是物业的工作人员将落叶收集在一起，在草坪上摆成了不同的图案，为小区增添了一份带有艺术感的景观，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观赏拍照。 屈红霞和慧杰都住在黄村镇的刘村，一个经营着副食品店，一个开了个熟食小铺，两家隔街相望，彼此照应，一来二去，十多年里也成就了一段犹如亲情般的缘分。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最近据观音寺街道办事处主任尚建刚介绍，2017年，观音寺街道对辖区内所有的燃煤锅炉都进行了清洁能源改造，不仅都改成了燃气的，同时还进行了降氮的技术改造处理。从企业的大型锅炉到122户居民家中的小炉具，所有燃煤设备全部清零。同时，街道还对辖区内兜售散煤、私存散煤的情况进行地毯式清理。如今观音寺辖区内无燃煤、无炉具。近一段时间来，观音寺加大了对企业污染源的管控，主要对辖区内的汽修、饭店的后厨进行了全面排查，已经取缔了4家无证无照的汽修厂，并且不允许进行露天喷漆操作，要求所有饭店厨房必须安装空气净化装置，对不合格的饭店进行2断3清，就是断水断电、清人清物清行为。辖区内的露天大排档更是早已消失了踪迹。据统计，观音寺街道今年以来拆除了1631家无证无照和散乱污门店企业，有效解决了大的污染源。不只是地面上的污染源，空中飘着的扬尘也是一大危害。尚建刚告诉记者，观音寺辖区有11个工地，所以我们对工地严格落实6%，分别是工地周边100%围挡，物料堆放100%覆盖，出入车辆100%冲洗，施工现场地面100%硬化，拆迁工地100%湿化作业，渣土车辆100%密闭运输。观音寺街道还会每日巡查，对辖区内扬尘严重的路段进行喷水的湿化处理，地面喷水，空中喷雾，从而达到降尘。 尚建刚每周都会带队夜查，这样可以更全面真实地发现问题，同时最快速地解决，让空气质量在我们的努力下一点点地好起来。 本台消息，落叶飞舞的季节，各个小区里的物业保洁工作人员都在及时清理小区里满地的落叶。近日，亦庄林肯公园 B 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却把落叶玩出了新花样。记者在小区的草坪上看到了一幅金色的心形图案，显得爱意浓浓。原来是物业的工作人员将落叶收集在一起，在草坪上摆成了不同的图案，为小区增添了一份带有艺术感的景观，吸引了众多居民前来赏景拍照。在这大概300多平方米的草坪上，不仅是心形图案，还有小区名称，包括文字和拼音两种，以及盛邦物业的公司标志和笑脸图案，寓意盛邦物业倾心打造微笑服务，体现品质生活悉心为你的服务理念。北京盛邦物业林肯公园 B 区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朝杰告诉记者，我们小区绿化率比较高，到了秋冬季节经常要打扫大量的落叶，孩子们捡到好看的树叶也会拿着玩，物业工作人员就想把落叶集中起来做成图案，让业主一进小区就有一种惊喜，体会到温馨的环境氛围。这种创意从去年就开始了，今年又有提升，造型更可爱更亲民。保洁员工一边清扫垃圾一边摆图案，增加了工作中的乐趣。家住林肯公园小区的宋女士告诉记者，一下楼就看见了一个大的心形图案，孩子们赶紧跑过去要照相。物业这么有创意的想法，把垃圾变成了美景，不仅对落叶进行了循环使用，还为小区营造出和谐优美的环境。 本台消息，屈红霞和慧杰都住在黄村镇的刘村，一个经营着副食品店，一个开了个熟食小铺，两家隔街相望，彼此照应，一来二去，十多年里也成就了一段犹如亲情般的缘分。近日，在刘村一家副食品店门口，记者见到了屈红霞。屈红霞今年48岁，干事干脆利索，快言快语，一看就知道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一边张罗着店铺的买卖，一边和面、擀面皮、拌馅料，一边还和记者聊着他的好邻居慧杰。在屈红霞的记忆里，慧杰两口子没少帮忙。屈大姐有时候去送货，店里没人，慧杰就摇身一变成了店掌柜。很多次赶上下雨天，看见屈大姐不在家，慧杰两口子还会跑到街对面帮忙把屈大姐家店门口的大伞撑起来，用油布给门口的东西遮盖好。不只是生意上的照料，生活上慧杰也同样很照顾邻居。屈大姐说，原来还用煤球的时候，我们家都不用打开水，都是慧杰他们家烧好了，给我们家的暖瓶也灌满。冬天时，我们家里的热水始终都是充足的，那时从来不用自己打水，一个月买水也得40-50元钱呢。这好几年了，无形中也给我们省了好几百块钱。他们不计较，可我心里都记得。屈红霞正念叨着慧杰一家的好，慧杰就抱着孩子从对面的熟食小铺走了过来。慧杰笑着对屈红霞说，这孩子一直嚷嚷着要找奶奶。屈红霞看到慧杰的孩子，就腾出手里的活去抱孩子。这孩子见到我们一定要让我们抱，就跟见到爷爷奶奶似的，这小孩跟自己亲总是带来很多快乐。屈红霞说，都是因为关系好。其实帮助是相互的，慧杰一到又说起了屈大姐的好。原来慧杰一家租的店面地方小，每天做食物的大锅都得抬到屋外去，只要屈大姐的爱人在家看到了，都是二话不说就去帮忙，好像干的就是自家的活。而帮慧杰家照看铺面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有时候我们家要用车，红霞姐他们就马上让我们把他们家车开走。红霞姐爱人去拉货的时候，电瓶车的电不足了，停在半路，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就马上把电瓶送过去。我们没把对方当外人。对屈红霞和慧杰来说，如今两家人都是看到对方有什么困难，就想着能帮对方做些什么，真的就像亲人一样。 于是能干的曲大姐一做了好吃的小吃，就给慧杰一家送过去。慧杰笑着说，我们常常能吃到曲大姐包的包子，可好吃了。曲红霞说，我们相处都十多年了，都是一些很小的事儿，相互感动，彼此温暖，出门在外有这样的邻居挺好。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北京市环保局了解到，昌平区一名市民因举报一起严重环境违法行为获得最高奖励50,000元，这是本市环保有奖举报工作开展以来市环保部门发放的单笔最高额度奖金。今年五月中旬，一位市民举报昌平区马池口镇一家电镀作坊直排废水，接到举报以后，昌平区环保局立即现场调查，发现这家单位对金属进行表面处理加工，没有取得任何行政许可，电镀废液不经处理直接排放。环保部门现场对车间外排口污水进行取样检测，结果显示外排污水中重金属锌的含量严重污染环境。昌平区环保局立即查封了这个作坊，并将案件线索移交公安部门调查处理。根据相关规定，北京市环保局近日向举报人发放奖金50,000元。为了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工作，加强对环境违法行为的社会监督，2014年12月，北京市环保局实施了环保有奖举报，并出台了奖励规定。据了解，北京市环保有奖举报工作开展以来发挥了积极作用，包括在鼓励市民参与环境污染治理，有效查处环境违法问题，精准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等方面。今年以来，已经对35名参与环保有奖举报的市民进行了奖励，共发放奖金25,000元。环保部门表示，市民可以通过规定的有奖举报途径举报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应当由环保部门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包括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放射性废物管理相关法律规定的，经查属实，将给予举报人200元到50,000元的奖励。公众可以通过3种渠道提交举报信息：一是登录北京市环保局政务网站有奖举报专栏；二是邮寄；三是个人送达参与有奖举报。根据举报人提供的线索，市环保局、各区环保局将依法进行调查处理。为了便于及时、准确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应提供被举报单位的名称、违法行为发生地和照片等证据。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11月7号下午，大兴工商分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主要介绍了大兴区深入推进2项维权制度、创建放心消费环境的工作开展情况。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2项维权制度落实单位自行化解矛盾纠纷近10,000件，涉及金额100余万元。发言人严严首先介绍了什么是2项维权制度。 2项维权制度指的是经营者首问责任制度和赔偿先付制度。经营者首问责任制度是指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时，可以向经营者进行维权。经营者应当依法履行消费维权第一责任，依据谁销售商品谁负责、谁提供服务谁负责的原则，承担首问责任。赔偿先付制度是指商场、市场和平台经营者与场所内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消费者投诉赔偿先付协议或者条款。当消费者合法权益被侵害，但无法从经营者处获得赔偿时，由市场、商场或者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向消费者进行先行赔付。 发言人表示，今年着重从提升消费环境安全度、提升经营者诚信度、提升消费者满意度3大方面全面落实2项制度。 全区已有超过180家商家建立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度，通过两项维权制度的深入落实，营造良好消费环境。 在提升消费环境安全度方面，落实两项维权制度是企业诚信经营应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也是提高企业声誉、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据完全统计，今年以来，两项维权制度落实单位自行化解矛盾纠纷近万件，涉及金额达100万元。在提升经营者诚信度方面，2017年1月至10月，分局12315系统接收消费者投诉2255件，分局发现违法经营线索821件，作出行政指导705件，进行行政处罚116件。在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方面，我局坚持以消费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第一原则，根据不同人群的感知特点，通过打造3分钟谈消费在线消费教育精品课堂，组织消费者实地参观体验，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推广消费知识等手段，引导消费者放心消费，从知识引领、消费技能、体验参与等多层次线上线下全方面提升消费者满意度。 在两项维权制度推进工作中，大兴工商分局依据谁销售商品谁负责、谁提供服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以问题为向导，加强对投诉数量大、增长速度快的重点企业的管理，综合运用行政指导、投诉信息披露、行政处罚等手段，在处理消费投诉过程中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认真梳理、细致排查，对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大、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性质恶劣的案件严格督查督办，强化消费纠纷的行政调解与行政执法有机融合。发言人表示，2017年工商分局拓展工作思路，按照上级部署，在大数据监管的基础上，统计分析出消费者投诉高发的商业信息、投诉集中行业、投诉频发业态等问题，通过媒体及实项社会公布，既保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解决了因信息不对称而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问题，又发挥维权信息的约束与激励作用，倒逼经营者进一步提升主体责任意识。在采集投诉数据时，严格遵循合法、客观、及时、规范的工作原则，既不会损害消费者个人信息，也不会侵犯经营者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采取对点披露、对业态披露、对行业披露的措施，通过社会公众关注量大、影响力大的微信公众号、网站及分局官方微信号、网站等途径，披露投诉高发行业经营主体信息。 2017年呢，大兴工商分局着重是从提升这个消费环境安全度、提升经营者的诚信度和提升消费者的满意度这三个方面呢，全面落实两项维权制度，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呢，辖区一共有180多家企业已经建立了这个两项维权制度，涵盖呢咱们这种零售啊、电子商务啊、有形市场等诸多行业和领域。在此基础之上呢，我局还通过采取这个行政指导、这个消费信息披露以及咱们这个投诉信息披露以及咱们这个行政处罚等多种手段，对咱们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性质比较恶劣的这种案件呢，加强这个督查督办。截止到目前，分局已经累计查处案件3875件，挽回消费者经济损失400余万元。 大兴工商分局还加大了对家用电器、汽车配件、建筑材料、洗涤用品、服装鞋帽等关乎百姓日常生活商品的执法检查力度，累计作出行政处罚996件，没罚款600余万元，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0余万元，极大地净化了辖区的市场秩序，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台消息，11月10号中午1点左右，顺阳镇双阳东区的一位阿姨出门倒垃圾时，一阵大风刮过，房门砰的一下就撞上了。当时家里还有一个1岁多的小孙子，最要命的是煤气灶上正做着饭。 这可把阿姨急坏了。好在四处求助时，隔壁单元的刘女士夫妇出手相助，救出了孩子。中午刚过一点，刘女士听到有人啪啪地在拍自己的房门，听起来特别着急的样子。开门一看，是一位年纪在60岁上下的女士。这位敲门的女士就住隔壁单元的一层。大家虽然同住一个小区，刘女士说，但是平时只是点头示意，并没有深交。邻居特别着急地求助说，出门倒垃圾时一阵大风把门撞上了，家里现在还有一个小孩子。刘女士说，她不是特意来敲我们家的门，是都敲遍了，别人都不在家。这位邻居已经四处求援了好一会儿，听说这一情况后，他立刻出门查看。在这位邻居家的大门外，已经能闻见很大的糊味儿，隐隐约约还能听见屋里有孩子的哭声。刘女士当时也着急了，赶紧帮忙打电话报警。正在着急的时刻，刘女士的爱人林国定回来了，听说了事情的经过，林先生马上表示救孩子要紧，是邻居就得搭把手。 不过忙中难免出乱，林先生说，他在问门牌号时，这位邻居也是着急，把102说成了202。当时大家的心思都在怎么尽快把门弄开上面，谁也没有反应过来。林先生一听是二层，他赶紧去搬梯子，我爱人扶着梯子，我颤颤巍巍地爬到二层，纱窗都划开了，里头的一对老夫妻探出头来问我干什么，这才知道弄错了。跟二层的邻居把情况一说，人家也不为纱窗的事生气了，也赶紧跑下楼来帮忙，都是担心孩子。一楼的防盗窗是用结实的铁条焊成的，林先生回家找来了大铁钳子，只用了一会儿功夫，一层的防盗窗就被剪开了一道口子。他从窗户跳进了正在冒着浓烟的屋子里，事挺危险，当时顾不上了，第一个想法就是先救孩子。林先生事后回忆，当时他跳进了一层房间，正好就是厨房，煤气灶上正坐着锅，锅底都烧红了，早就干锅了。他赶紧关了燃气，把锅放进水池里冷却，接着望向屋内，一个1岁大的孩子正站在走廊上哭着看他。别哭了宝贝儿，没事了没事了。林先生一把抱起孩子，一边轻轻地拍着孩子的小肩膀，一边推开大门走到室外。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大兴区庞各庄镇中心卫生院精神卫生防治医生尹秀华的专访。尹秀华是大兴区庞各庄镇中心卫生院的一名精神卫生防治医生，虽然从毕业开始到现在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15年了，但提起第一次去患者家访视的情景，他仍然历历在目。当时的病人是位非常强壮的中年男子，非常抗拒尹大夫对他的访视工作。他的各种行动和语言中透露的只有3个字，那就是不配合。 我就愣住了，因为我当时我自己刚毕业嘛，然后就100多点斤，然后一瞅40多岁一男的这么壮站在我面前，哎呦，推着自行车当时都傻了，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好了，然后觉得特别委屈，哆哆嗦嗦的就跟家属交代了好多事儿就回来了，不知道说什么了。第二天回到单位，我就找单位领导的，觉得自己不愿意干这个工作了，想调换一个岗位。然后院长呢就安慰我说，小尹啊，你慢慢来，只要用心呢为患者服务，一定会得到患者的认可。 现在的尹秀华每天接触最多的就是像这样的病人，他不但适应了，而且还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我现在呢平时主要负责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管理服务工作，包括建档、访视、免费用药、宣教等。其实啊，像第一次访视时的那些情景呢，后来我也遇见过。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呢，其实我已经没有了当初这些的不情愿和抱怨了，而是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更重要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工作的环境呢大多数都是农村的，他们家里边如果有这么一个患者，家里父母首先就都是农民，靠种地来挣点生活费呀， 家里边没有特殊的来源。然后这个患者呢，他自己得病以后呢，家属啊还得要有一个人去看住他，去帮助他服药啊，帮助他恢复，然后给家里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然后我觉得帮助他这一个患者呢，就相当于帮助了他整个家庭，解决他们家庭的困难。 在多年的工作经验中，尹秀华发现，对于这些特殊的群体，不仅要在经济上帮助他们，更重要的是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帮扶。于是尹大夫积极学习与患者的沟通技巧，参加上级单位的业务培训，用专业的知识去帮助他们。 我记得我这儿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姑娘，一天啊，我去她家里给她建立档案，一进门呢我就吃惊了，一个20多岁的姑娘，本来应该是特别美特别漂亮充满阳光的，可是眼前这位女孩呢，头发油乎乎，目光呆滞，在我跟她母亲交谈的时候，她就像一块木头似的坐在床边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她的母亲呢，然后就跟我说，说我女儿以前啊特别的聪明，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在大学毕业以后就得了这个病了，而且呢他们家里面还经常的找一些民间的小偏方给她瞧病去，吃了不少的亏，花了不少的钱。然后我就对大妈说呢，我呢来了可以帮助您，咱们国家呢有这种免费的精神科药物可以免费申请，还可以每年呢免费体检，这呢解决你好多那个大部分的费用问题。还有呢，他那孩子特别年轻，我说呢不能放弃他，让他母亲呢和我一起对他进行个案管理治疗，来帮助他恢复一般社会功能和回归社会。因为女孩母亲啊当时看着我，我觉得她的目光特别坚定，然后呢我也呢坚定了自己的职业信念，然后我就每天让这女孩啊从最简单的洗脸刷牙开始练习，让她试着做一些简单的家务。然后我告诉她的妈妈呢不要着急，一定要配合我，然后呢我会定期到她家里边呢去看看女孩恢复的情况。就这样一点点的，女孩的生活有了规律。 经过尹秀华大夫耐心专业的帮扶，使女孩重新获得了阳光和活力，尹秀华也从中收获了感动。 有一天中午呢，我接到了这个女孩的电话，问我，尹大夫，您最近是不是很忙呀？怎么好几天没来我家了？当时啊，我听到电话那头稚嫩又关切的声音，我感动了。我没有想到，在我用心去关心患者的同时，得到的也是患者对我的关心。后来在我的帮助指导下呢，女孩慢慢的康复了，我将她推荐到我们镇的残联的温馨家园里，让她参加一些活动。没想到一天中午女孩来门诊找我，尹大夫，您看这是我在残联的帮助下绣的手帕，而且我现在还是那里的一名苏绣老师呢。当时看着女孩掏出的这块手帕，再看着眼前这个阳光充满朝气的女孩，我落泪了。我没有想到经过自己的努力和用心为患者服务，换来的不仅是患者对我的认可，更是让这个20多岁的小姑娘重新的回归到社会，让她变得更自信更健康，还特别的阳光。这个女孩走出了阴霾，她呢现在跟着区残联经常出去演出，把更多的快乐带给社会上更多的人。 尹大夫告诉记者，在经防医生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使精神病患者重新融入新生活的例子和感动还有很多很多。为了他们的康复和治愈，精神卫生工作者的付出是值得的。目前我国对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制定了一系列的帮扶政策。尹秀华说， 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精神疾病患者及他们的家属，得了精神疾病不要害怕，咱们现在国家又有很多的政策可以帮助你们，有免费服药免费体检，监护人还可以得到一定的补贴，而且还有我们经防医生的帮扶，给你们制定个案管理治疗。 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张赞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